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袁一。这个月我们将会打开一本全新的书，这本书名叫做《我与世界只差一场旅行》。这本书的前言我非常喜欢，名字叫《旅行的境界》，里面写道：年轻时常为逃避现实而旅行，一言不合就背包，后来发现所有旅行都有终点，生活终将归于平静。旅行也许不能解决问题，但却给你提供了新的时间、空间和视角。通过陌生的人、陌生的地方，让你认识一个陌生的自己，给了人生另外一种可能性。曾经在吴哥窟遇到一位求我帮忙拍照的独行老人，我接过相机，是那种最老式的胶卷相机，但相机太轻。我问老人：“您没放胶卷？”老人说：“没放，你按吧。”看着老人面对镜头灿烂的笑容，我根本猜不透他在用空相机记录什么。伴随着黄昏渐暗的环境，盘根错节的古树绞杀着破败的庙宇，甚至开始感到恐惧。老人说：“我是拍给我老伴儿的，他去世十年，我俩最喜欢一起旅行。他爱拍照，这样他能看见。”老人拿回相机，看着表情复杂的我，一字一句地说着刚才那段话。还没等我缓过神来，他脱下鞋，取出一个纸条，说：“你看，这是我在洛杉矶的家庭地址，我就随身带着。如果有一天我死在路上，有人会帮我把骨灰寄回去。”他说这些的时候特别轻描淡写，就像在说着别人的故事。这大概是一次向死而生的旅行吧，虽然没有目的地，他却清楚自己的终点在哪儿。在我看来，与其说是让空白相机把合影送给天堂的爱人，不如说老人在用最浪漫的方式表达对老伴儿的思念。爱是驱散孤独最好的方式。这样的桥段能让恐婚的青年渴望婚姻，能让失恋的小伙儿重燃希望，能够让吵架的情侣珍惜彼此，能够让更多生活在平平淡淡中的我们感慨人生还可以这样活。我们唯一的悲哀是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如果你不能做演员去体验成为别人，那么你可以试试走出去，看看别人的生活，听听别人的故事，给自己一次远行。 无所谓拍了什么样的美景，无所谓到了多少个国家，无所谓登上了多高的山，只为遇见优秀的自己。世界有多大，取决于你的心想走多远。我与世界只差一场旅行。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其实这本书有好几位作者，我们今天先在第一期的《我与世界只差一场旅行》当中翻开由默默为各位带来的《马尼拉的泪》这一个章节。春节飞往克拉克，去菲律宾那一天是2015年的新年，年三十的夜晚，这个所有人都往家里跑的时刻，我和闺蜜包子约定在市中心的必胜客见面，然后搭大巴车一起去上海浦东机场。三个半小时的行程中，我们睡睡醒醒，车外时不时的闪过一朵朵烟花，而我们又要一起去旅行了。这一站是菲律宾的克拉克，一个并不太热门的城市。有趣的是，当我们连目的地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都不知道的时候，就会匆忙踏上行程。刚开始旅行的那会儿，我们都没有习惯做攻略。飞机抵达菲律宾已经是凌晨两三点，又是在昏昏沉沉中，我们跟着接机的车来到克拉克的别墅区。这儿的酒店很特别，有一层两层三层的别墅，非常空旷。我们住的是一座白色的平层别墅，很难想象它居然被称为别墅。走进去就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普通的不能再普通，里面也是有一点旧旧的，还有些许的潮湿味儿。但这确实是大部分当地人永远都不会花钱来住的地方，因为这儿在他们看来非常昂贵。听说在很久以前，这里还是美军驻扎在菲律宾时住的别墅。别墅区很开阔，每一间房子都分得很开，房子的门口有一片草坪和院子，会有工作人员开着高尔夫小车来接送我们。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再加上三个多小时的飞机，让我们觉得非常疲惫，只是匆匆往头上看了一眼，哇，居然是漫天的繁星。好吧，这儿的夜空很透彻，漫天的繁星似乎离我们很近很近，却是好久没有看到这样干净的星空了。那么明天应该是个晴天吧。回房间后，我们都还没有整理就已经沉沉的睡去。冬天去热带旅行，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脱掉一层一层的冬衣，穿着轻薄的裙子在海边嘚瑟。我们睡了不过五六个小时，阳光早已晒进我们的房间。各自换上裙子后，包子的任务就是给自己盘好头发，再来帮我编上蜈蚣辫。我的手很笨，若不提醒我，我就会扎起一把辫子或者披着长发就出门了。而包子说，女孩子就要爱自己，要漂漂亮亮的才好。等一切就绪后，我们出了门，去酒店的餐厅吃自助早餐。在菲律宾酒店的餐厅里，为了欢迎中国的游客，融入了很多新年的项目，比如传统的对联、灯会，居然还有人在大厅里舞狮子，穿着福娃的衣服。似乎在中国很多地方，传统的节日氛围都已经没有那么浓厚了，反倒在异乡有了更多过年的气氛。酒店将一张丰富的活动表贴在了大堂，游客们一直抓着福娃合影。我们参观过后就去吃早餐了。酒店早餐也有中国人习惯喝的粥和港式点心。走在克拉克的公园里，植被很绿，鸡蛋花很鲜艳，我眼前的包子也穿得和朵花似的。在这儿不管是散步还是跑步，都会觉得心很静，不会有嘈杂的人群。用过早餐之后，我们去了当地的博物馆，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博物馆了，感觉一眼就可以望穿。博物馆里其实主要是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1942年菲律宾被日军占领， 二战后，菲律宾一度重新沦为美国的殖民地，那些遗留下来的东西都是战争的缩影。在博物馆门口也有留下来的炮台和武器。当战争落下帷幕，城市走向和平之后，这些留下的窗口被摆在门前让游人玩去。然后再看看眼前的城市，感觉好像依旧还没有完全从战争里走出来。停留不久，我们便乘车去往马尼拉。马尼拉为什么叫马尼拉呢？有人说，过去的街道是土路，风一吹便尘土飞扬，赶上下雨天就是满是泥浆，马车轮子上也是泥团滚滚，看上去好像是马拉着泥团在走，所以中国人把这种现象叫做马尼拉。当然这种说法属于调侃，真正原因是当年横穿城市东西的帕西格河畔有许多叫做尼拉特的植物，它们开着星状的白花，不但看上去赏心悦目，而且可以制造当作颜料的靛蓝。当地人很珍爱这种植物，就把此地称为梅尼拉特，意思是有尼拉特的地方。久而久之，梅尼拉特就演变成了马尼拉。昔日的吕宋小渔村现在发展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我去过三次马尼拉，和包子一起去的这一次印象是最深的。在去的路上，我们只是一个劲儿地对吉普尼感兴趣，觉得菲律宾这种随上随下的交通工具很可爱。菲律宾人会把奔驰的标签和各种不靠谱的东西往车上贴，每一辆看起来都像是一件独立的艺术作品。不过如果真让我们坐，还真有点不敢。车里面黑漆漆地坐了一堆乘客，有当地人也有外地人，感觉坐上之后你都不知道会被带往哪儿。那一天我们先去了黎岔公园，这儿的中央树立着领导菲律宾独立运动的英雄荷西黎岔的铜像。类似的景象在各个国家其实都不难看见，但让我意外的是，公园里有很多露宿街头的人，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有的躺在草坪上，有的躺在石凳上，甚至还有妈妈在喂奶。我和包子拿着相机走近，一个看起来不太干净的留着微长头发的父亲抱着自己的女儿，用不太流利的英文和我们交流。他的意思大致是他从来没有和女儿拍过一张照片。他指了指我们的相机，希望我们能给他们拍一张合影。 我心里有点五味杂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拿起相机，爸爸的脸上没有特别灿烂的微笑，而是搂紧了怀里的女儿，笨拙地用手指向我比划了一个耶。这个画面一直记在我的心里。临走时我有些难过，因为我永远没有办法把照片寄给他。如果要是带着拍立得或者照片打印机就好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一张真正的照片了。下午我们去了马尼拉最大的购物广场 SM。 这个购物广场其实和马尼拉这座城市有点格格不入，因为它是专门为观光客准备的购物天堂。你绝对想不到，在很多年前，这里是一个鞋店，他的老板施志成曾经在演讲中如此描述他的起家经历。12岁那年，他跟随一贫如洗的父母从晋江到了马尼拉，父亲把所有积蓄投入一家位于街角拐角上兼卖蔬菜干货和日用品的菜仔店。每天晚上，施志成都要清理柜台，以便腾出地方睡觉。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把眼光转向人人不可或缺的鞋子。他经常乘坐螺旋桨飞机颠簸40小时从美国进货，并利用各种机会观察当地人是如何经营生意的。在美国停留期间，施志成渐渐对零售业产生了兴趣，并开设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商店 SM 鞋店，这便是后来闻名世界的 SM 名字的由来。这个广场非常大，里面有全世界各大品牌，还有大型超市，可以逛上很久。相对于其他城市的价格，马尼拉的东西会更便宜。向导们也都会带着自己的客人来到这儿，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中国人的消费力很强大，而对于我们来说，在这儿真的可以买到比较划算的品牌衣物，也能带一些手信回去，其实也不算讨厌。当然，我和包子最开心的是在这个购物商城的底层发现了一座旋转木马。它出现在商城里一点也不突兀，很多孩子一边笑一边骑在木马上。而在商场的外边还有一个儿童乐园，有一条海滨大道和一个摩天轮。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们在这个月全新打开的一本书《我与世界只差一场旅行》，今天袁一和各位翻开的是这本书的第一章《马尼拉的泪》，来自作者默默。稍后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袁一一起继续行走在路上。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哦哦哦哦，失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山，马铃儿出去找两块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袁一，欢迎各位在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一起打开《我与世界只差一场旅行》这本书。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领略到的是第一章节，由旅行达人作者默默带来的马尼拉的泪。邂逅真实的马尼拉。如果你问我马尼拉什么时候最美，我会告诉你是黄昏的时候，它的晚霞很美。我们离开商场之后，开车又过了梨叉公园，这时太阳缓缓落下，它的落日大概是全世界最美的风景之一了，整片天空都被染得姹紫嫣红，你很难在其他地方再看到这么美的云霞。晚餐我们在海鲜市场解决，这里不仅有新鲜的海产，旁边还可以买到新鲜的水果，它们被制成一种当地人称作的 shake 的饮料。虽然这个市场有点破旧，但那是天还没黑，海鲜市场附近有孩子，有玩闹的小猫，他们都不怕人，主动地和我们打招呼。心灵上的愉悦让我们忽视了市场那一点点的不尽如人意，一切都变得温柔起来。享用了美味的晚餐之后，天开始黑起来，我们踏上了回程，坐上大巴。当时我趴在车窗边，而包子则耐心地和一旁的小女孩聊天，聊着各种女孩幻想出来的童话世界。车子开了一会儿，离开了市中心，而这个时候最震撼我的画面才出现。在城市的郊区是一片非常破旧的房子，这些房子有的是两层的砖头房，有的是一层的简易搭建的活动板房。你仔细看会发现这些房子都没有窗户，是拿一块布来遮着的，甚至没有卫生间，除了床以外没有大型家具。房子外的路边黑压压地挤着一堆人，男的半裸着身体，女的穿一件背心儿。他 他们站在外面看着我们，丝毫不觉得有任何异样。他们在室外进行着大部分的日常活动，衣食住行都暴露在外。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些人在吃饭，旁边有一个红色的大盆子，吃完饭之后用来洗碗。傍晚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这个盆子给自己的孩子洗澡，或者干脆就是用一根出冷水管子在外面冲凉。虽说这儿是热带气候，但傍晚也就是二三十摄氏度的温度。住在这儿的人已经习惯了一大家子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实在挤不下就在外面生活，而这些房子根本也满足不了他们任何隐私的需求，即便是遮风挡雨看起来都很勉强。总之，在马尼拉的郊区看不见一幢高楼，匆匆而去的画面在我眼里都成了黑白，没有彩色的灯光，也没有色彩的外墙。我们看着这样的画面，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但或许他们仍然会觉得幸福。在物质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为了生活而拼尽全力，想着未来一切都会好的，只要一家人在一起。苏比湾，满是尼莫的海洋。来到菲律宾的第三天，我和包子报了一个一日行，从果弗林到苏比湾。什么是果弗呢？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就是爱吃果子的蝙蝠。它是最大的蝙蝠，有些翼蝠，也就是两翼的距离可以长达两米，也叫做飞蝠。它们的第一、第二趾均有爪，眼大，尾较短，不为皮膜所包被。在白天我们也可以找到果蝠，而导游带我们去的那片树林，你第一眼是发现不了蝙蝠的，因为你望向远处时会以为它们是枯叶，而当你定睛一看，原来整棵树都是蝙蝠。其实我一点儿都不害怕蝙蝠，因为小时候蝙蝠常常会光顾我们家，从空调洞里跑进来，然后飞上几圈再跑出去。刚开始还有点害怕，久而久之发现它并不伤害人，也就不怕了。包子在发现整棵树上都是蝙蝠之后，顿时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他倒是不怕，但是真的有点密集恐惧症。我们在这儿停留不久，就去了海边。其实苏比湾并不算菲律宾非常有名的海湾，但在到那儿之前，我没有看到过那么蓝的海。苏比湾的海水那种蓝是浑厚的碧蓝的，那种颜色会深沉一些，而且在海中还有尼莫一样的热带鱼游来游去，你可以用肉眼就看得非常清晰。大海让我们看到了菲律宾的另外一面，充满色彩和温度的热带岛屿。当女孩和大海见面的时候，场景一定非常美丽。你可以想象到我和包子一路提着长裙来到沙滩边，拿着相机对着大海和自己猛拍，希望留下一张特别的合影。海边有很多好看的贝壳，运气好的话还能抓住一只有蟹壳的寄居蟹。我们沿着海边一直走，累了这儿还有休息的桌子，不需要额外收费。一边看海一边在这儿解决了中饭，当时的菜单是 BBQ 加上海鲜炒饭，味道非常鲜美。其实能背靠大海享受美食真的是一件特别赞的事情。这里虽然没有最美的海，但却是蓝天白云。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不管吃什么样的美食都会心情很愉快。我和包子都是旅行中比较随意的姑娘，不执着于去几个地方，也不执着于要去别人推荐的地方吃点什么，基本上在旅行中是随遇而安，有太阳的时候就晒太阳，有海的时候就在海边一直走走跑跑。 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就让我们一起伴随着周迅的《看海》，把脚步停留在菲律宾的苏碧湾，这样一片有着深沉的蓝的海域。下周同一时间，也欢迎你继续来关注到这本《我与世界只差一程旅行》。这本书的前言我非常喜欢，名字叫《旅行的境界》，里面写道：年轻时常为逃避现实而旅行，一言不合就背包，后来发现所有旅行都有终点，生活终将归于平静。旅行也许不能解决问题，